像花儿，蝶恋花心痴，花又知明白我一片心意。 掌中身事，献给意中人，两心相印成往事。大家肩并肩诉相思， 敢对天发誓，爱恋不移。世相依， 只怕粉蝶戏弄花儿，无充饰。 请信粉蝶意，热恋心不移，爱比柳丝长，永不欺骗算花枝。护花一片心，有宗旨。